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00集，悔不当初，名额给汪子封了。小提琴协会，秦宇还坐在电脑面前，看着电脑页面的排名。好半晌，直到手机响了，沈家的电话打过来，他才回过神。他烦乱地关掉了电脑排名页面，站起来往门外走。最近两天，小提琴协会的人讨论的大多都是表演赛的事情。打出风头的是秦冉那一行三人，尤其是秦冉。秦宇实在不想听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件事，他知道第一名会去 M 州协会。刚下电梯，还没走出大楼，就看到大门前围观的一群人，吵吵嚷嚷的，似乎很热闹。秦宇对这些不太关心，但是他看到路边的汪子峰跟恩格先生那一行人。 他们在看什么？ 秦宇看到，疑惑地问了一句。戴然向他介绍过恩格先生，秦宇自然知道他在 M 州是什么身份。只是汪子峰为什么跟恩格先生在一起啊？若是秦冉，他能理解，汪子峰不过是五级学员啊。 师姐， 身侧田逸云摇了摇头，不太清楚。 他们好像是在说一个什么名额的事情。 田逸云入会太早，并不知道 M 州的这些事。秦宇却像是被戳中什么似的，整个心脏似乎要从心口跳出来。他声音一紧，连自己都没有发现，还带着一些颤抖。 名额？秦冉？ 身侧有老学员认出了秦宇等人，听到他们也感兴趣，立马兴冲冲地回头。 不是秦冉，是汪子峰。去 M 州的名额本来是秦冉的，不过听魏大师说秦冉要专心学业，他就把名额让给汪子峰了。 他一脸羡慕地看着汪子峰的方向。 哎，对了，你们知道 M 州协会是什么地方吗？他在国际的地位就如同我们金协在国内的地位一样，是无法撼动的权威。 田逸云不知道 M 州是什么地方，可听老学员的形容就不是什么普通地方。他一脸向往，不知道是羡慕还是嫉妒地看向汪子峰。秦宇脚步却是踉跄地往后退了一步。 M 州是什么地方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？甚至于去过 M 州的秦宇知道的比老学员要多很多。那里就是权势的化身，他为之努力了一年也不能去的地方，秦冉就这么随意地让给了陌生人。秦宇还在疯狂地想着，身侧的老学员又紧接着开口。 啊，对了，不仅是 M 州名额，听说魏大师还收了田潇潇跟汪子峰为记名徒弟。汪子峰跟田潇潇运气可真他妈的好，秦冉把名额都让给他就算了，魏大师竟然还能收他们做记名徒弟。还有， 老学员说着又看向田逸云， 听说魏大师收徒是因为汪子峰他们两人是秦冉的组员。唉，你们这一届人真幸运，早知道我也晚两年入会，说不定也能当秦冉的组员。不说去 M 州的名额，我最少也能当魏大师的记名弟子啊。 这句话一出，别说秦宇，田逸云身侧本来就后悔莫及的李雪心口又被狠狠地插了一刀。接下来的话秦宇一句也不想听了，他拿着自己的包失魂落魄地出了大门，脑子里还在回想老学员的话。两个普通队员就能让秦冉这样？ 月儿，你没事吧？ 沈家车边，宁晴远远地就看到了秦宇，立马从车子上下来，看到秦宇的面色有些白，他抓着秦宇的手臂紧张地上下看了一番。八月底，天气依旧十分燥热，秦宇却觉得内心都是凉的。 他摇了摇头，直接坐上了后驾驶座，一行人回到了沈家。一路上秦宇都没有说话，他只是看着窗外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宁晴不知道秦宇怎么了，也不敢打扰他，只是默默地跟在秦宇身后。到了沈家，沈老爷子等人都在等秦宇跟宁晴回来吃饭。 你们回来了。 林婉面对宁晴的时候一直高高在上，有种目空一切的意味，此时却亲切地跟宁晴打招呼，让宁晴诧异的同时又极其不习惯。沈家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不在京城的这段时间，秦宇又做什么了吗？秦宇今晚没有胃口，直接摇头。 你们先吃吧，我去楼上练琴。 宁晴在沈家人的热情招待下吃完了一顿饭，然后敲开了秦宇房间的门进去。秦宇房间比上次他来沈家的时候的装置还要好得多。 你没事吧？ 他把秦宇的饭端到秦宇房间，搁在桌子上看他。秦宇刚洗完澡，正坐在椅子上拿毛巾擦头发，闻言摇头， 没事。 他心理素质强大，表面上已经看不出来任何异样。宁晴看了他半晌，确定没事了，才舒出了一口气。现在他的人生只剩下秦宇一个指望，宁晴对他的关心程度可想而知。 月儿，我感觉今天你小姑他们态度不对劲。 宁晴坐在他的床边，疑惑地开口。态度不对劲？还不是因为看到秦冉被魏大师收徒了。秦宇拿着毛巾的手一紧，低头，另一只手的指尖几乎要戳破掌心。他几乎都能想象，秦冉这会儿要回来，沈家跟林家会是怎样的普天同庆。两天过去，莫小鱼鱼已经把秦冉的小提琴谱子扒出来了。莫小鱼鱼先扒的框架，把秦冉的小提琴高潮分界位置都给标出来。听第一遍的时候，他没有用心去记，很明显的沉浸到那种状态中了。听了好几遍才记下了大概框架，然后继续扒各种难点片段。越是听越是扒，穆小鱼鱼对秦冉的这个曲谱就越惊艳。秦宇一年前的谱子，穆小鱼鱼早就扒出来了。对比过后，他很轻易地能够发现，确实有好几个片段很像，但秦冉的明显更加大气，格局也更大。至于秦宇一年前的那场演奏，对比起来简直毫无特色。如果中间不是隔着疑似抄袭这件事，穆小鱼鱼觉得自己很容易爬墙。他看着两张曲谱，还有对比巧合程度，已经不仅仅能用巧合来说明了。穆小鱼鱼内心的纠结可想而知。秦宇是他第一个粉上的博主，秦冉则是他在扒谱过程中无意粉上的人。好半晌后，穆小鱼鱼才看着惊邪的官方号打开了私信，询问道： 请问你们最新发的那条微博小提琴手的曲谱是什么时间原创的？ 惊邪的微博号一直没有回复。穆小鱼鱼眼睛盯着微博的私信，想了好半晌，最后还是点开了秦宇的私信，询问他琴谱的事情。秦冉并不知道他的一系列二三事，他下了合成的车，又重新打了个出租车回去。这回的司机是个中年男人，话很少，一路上就说了两句话。秦冉拧着的眉头松下来，看了一眼群，乔生跟潘明月等人已经到京城了。林思然刚接到乔生，正在大群里呼叫班长晚上要上星。停懒，程老爷子并没有回程家，只是坐在沙发上端着一杯茶，眉眼挺严肃的， 不知在思考什么。身侧还坐着程温如，他靠着沙发坐着，腰背挺得很直。 冉冉去见朋友了？什么朋友？ 程老爷子刚想说他没问，秦冉就推门进来了。听到了程温如的话，他随手拿下头顶的鸭舌帽放到一边。哦，几个以前认识的网友。 去见网友了？ 程老爷子坐直身体，声音严肃。 现在网上骗子多，一个女孩子见网友不安全，下次去见网友身边要带个人。 程木去厨房内给秦冉端了一杯茶，放到了程老爷子对面的茶几上。秦冉坐好，端起了茶，语气与以往没有什么两样。没事，大家都很熟，有一个女记者之前在云城见过了。程木坐在沙发的另一边，也刚打开一瓶冰啤酒，刚喝了一口，听到秦冉的话，他差点喷出来。就那随便拿出一管药都是100万的女战地记者？他想起了那些年被普通朋友支配的恐惧。程老爷子跟程温如都没有关注程木的脸色，两人都还在教导秦冉不要随便出去见网友，秦冉就安静地听着。说了10分钟之后，等程俊跟程金也从外面回来了，两人才收住了话题，去饭桌边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程老爷子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他接完，表情有了些变化。程管家询问道： 出事了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